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二集。 我靠！哎，有病了吧？吃药。 边南接住橙子，剥了皮啃了一口。 你俩谈恋爱呢？打个波来看看。 你俩还挺活泼嘛，老蒋没把你俩整死啊。 哎，晚上出去吗？ 不去。老蒋刚逮着你们还去啊？ 体校半封闭式管理，平时不让外出，周末能出去放会风。但晚上翻墙出去寻找自由，奔向夜宵摊和网吧的人不在少数。边南满不在乎地躺到床上。学校其实很少逮人，要真想逮，网吧包夜的去一次能扫出一筐来。 他还能天天逮啊，我还没吃饭呢。 我要不是裤子被勾着了，也不可能被逮着。 就是，今晚上不穿裤子饭。 边南摸出手机看了看，林阿姨给他回了条短信。 那明天让老吴送衣服过去给你。 边南看了看日期，没再回短信。他觉得林阿姨大概是希望他不回家的。边南肚子挺饿，累了一下午饭也没吃上。隔壁宿舍的过来打牌他都没情绪，塞着耳机挺床上听音乐。一直到快十点时，他才拉着万飞出了宿舍，从三楼澡房窗户出去，顺着下水管子出溜到了宿舍楼后边。学校两米多点高的围墙对这帮体育生来说形同虚设，蹬两下就出去了。边南跳出围墙的时候，才发现墙根下边还蹲着几个人。他下去的时候差点直接跨人脑袋上。 我靠，谁啊，这么会挑地方跳。 我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看清了这是篮球班的潘逸峰。另外几个边南也都挺熟，篮球班排球班的都有，全是惹是生非小能手。身后万飞也跳了下来。 哟，开会呢。 你俩干嘛去？ 找东西吃。 他知道潘逸峰这帮人蹲这儿不会是聊天，没多聊打算直接走人。他虽说不是什么老实学生，打架比训练上课认真多了，但他不想刚被老蒋罚完就又惹出什么事儿来。但刚迈了一步，潘逸峰叫住了他。 边南，一会儿你俩过来帮个忙呗。 哪儿？ 十点半东兴网吧。 既然潘逸峰开了口，他要再说不去就有点不仗义了。航运那边一般是不拼出个老大来不算完，体校不同，都是练过的，一帮刺儿头谁也不服谁，平时相互看不顺眼，关键时刻却都能抱团。万飞追了一句， 蹲谁？ 秋意。 万飞一听这名字愣了愣，接着就迅速转脸看向边南。边南应了一声，没多问，手往兜里一揣就顺着路走了。万飞跟着走了一截之后才小声说了一句，声音里透着兴奋。 我靠，还要弄秋意啊？是不是正合你？ 我现在就想吃东西。 边南在兜里摸了半天想找块糖吃，结果只摸出张超市小票。他转头四处看了看。 哎，去哪儿吃啊？ 老乡亲吧，我想吃他家春饼。我就知道潘逸峰得是第一个找秋意麻烦的，就没想着他能憋到这学期。 这个点还有个屁的春饼，随便来个炒面什么的得了。 随便，你大少爷都不介意，我更无所谓了。炒面的话我请你吧。 边南和万飞坐在小餐馆靠窗的双人小桌前等炒面。这破地方晚上一过九点还亮着灯的就只有网吧、山寨 KTV 和宵夜馆子。边南一直偏着头往窗外看，不过看不到什么东西，路灯老远才有一盏，还有不少被打坏了一直没修。外面一片漆黑，玻璃上只能映出餐馆里的景象。餐馆里加上他和万飞一共也就四个人， 另一桌大概是航运的学生，低着头埋头吃面，连话都没说过一句。万飞开口问了一句， 你这周不回家？ 嗯。 边南点点头，拿出手机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给张小荣发了个信息， 周六有时间出来吃饭吗？ 一般他约女生不会用这样的问句，直接说周六请你吃个饭就行了，但张小荣不行。万飞摆个 pose， 举着手比了个二，边南拿着手机对着他拍了一张。 又不回？你上周也没回吧？ 回去也没意思，边星宇后天生日，我回去干嘛？ 边星宇是边南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只小他半岁，边南从小就跟他没话，到现在十来年了，说过的话加一块估计都凑不出一首梨花体来。相比直接对话，大概间接对话更多些，一般是这样。 妈妈，边南抢我娃娃。 我没有。爸爸，边南打我。 我没有。 主要还是想躲开编号吧。 嗯，他妹生日，他肯定得回家。 万飞跟他从进初中体校就认识了，他家那点狗血伦理剧的事儿，万飞门清。编号是边星宇他亲哥，边南跟他连梨花体都没有，见了面一个不合适就能打起来。 去我家吧，我妈说这周包饺子，你不是爱吃他烙的饼吗？让他给你烙。 再说吧，张小荣要是不跟我吃饭，我就去你家吃饼。 你俩吃饭还能吃两天吗？ 边南笑笑没说话。炒面吃完，张小荣的信息才回了过来。 我这几天心情不好。 这么伺候，等半天回去废话。到底是心情不好不想吃，还是心情不好需要吃？吃不吃一句话的事咋这么费劲？ 那女的不都这副德行吗？ 放屁，你跟李丹他们那几个女的说话有这么费劲过吗？ 跟李丹说话不费劲，你追李丹啊？ 太凶。 边南呲着牙也啧了一声，低头给张小荣回了一条信息。 出来吧，我陪你到你心情好起来。 从面馆出来，离十点半还有一段时间，边南和万飞慢慢往东青网吧那边溜达。这片因为有三个学校，所以除了饭店就属网吧最多了，大大小小十几家。不过网吧也得分地盘，东青那边几个网吧体校的人一般不会去，航运的学生也不会到体校这边的网吧来。如果这个时间点有人出现在对方地盘上，那基本就意味着这是来找麻烦的。像边南和万飞这种一身运动服连羽绒服都带着白杠的，一看就是体校的，走在航运附近就特别扎眼。路上经过了两个还没盖好的新楼盘，边南进去转了一圈，找到两根空心铁管，拿在手上掂了掂，给万飞递了一根。 哎，一会儿机灵点，别让钉子再勾着裤子。 靠！ 边南不知道潘逸峰叫了多少人，不过就看刚才墙根下的那几个，按高中打架斗殴的水平来说，已经算是各中高手了，都不是善茬，下手都狠，还得算上个万飞。虽说万飞翻个墙还能被钉子挂在墙上，但打架的时候相当敬业以及专业，那劲头绝对超过一般高中水平。边南没把自己往这里头算，他也打架，幼儿园起就没消停过，就因为老打架，他才被老爸花了钱塞进了体校，说是消耗消耗精力。不过他一般不主动挑事。走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就看到了在射灯照耀下闪着光的东青网吧四个字。边南拿着铁管的手紧了紧，没看到潘逸峰。潘逸峰不是临阵脱逃的人，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已经进了网吧。 过去。 万飞加快了步伐走到边南前面，走到离网吧也就50米的地方时，他俩听到了网吧里传来的喧哗声，接着就看到有人从大门里跑了出来。 堵门！ 边南说了一句，两个人往大门跑了过去。 几个跑出来的人很惊慌，脸上的表情在灯光下看得很清楚。这几个都不是他们的目标，他们就是被打架吓着了逃出来的。接着又跑出来了两个脸上带着血道子的，他们手上拿着东西，有金属的反光。万飞冲上去，对着前面那个的胳膊扬起铁管就抡了过去。边南的铁管砸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上，那人手上拿着东西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扫了一眼，是网吧椅子上拆下来的不锈钢扶手。边南对着他的肩又抡了一下，这人惨叫了一声，扶着肩晃了晃，又很快地伸出手想捡起地上的扶手。边南一脚把扶手踢开，对着肋条上踢了一脚，这脚他没太用力，不过那人还是被他一脚踢倒了。边南和万飞放倒两个之后，正要冲进网吧里，结果从里面突然冲出来四五个航运的人，手里全拿着家伙，出来就狠狠地四下挥动。边南一个没刹住，不知道是谁手里的什么玩意儿往他脸上甩了过来，他抬手挡了一下，手背上顿时有点火辣辣的生疼。 靠你大爷！ 边南骂了一句，也顾不上别的了，抡着铁管对着面前的人就砸了过去。手里的铁管砸在人身上，有些震得手发麻。混乱中，边南自己身上也挨了好几下。他穿的少，身上就一件 T 恤，外面是件很薄的羽绒服。这几下砸得他有点窜火。从网吧里跑出来的人不少，门口就边南和万飞俩人，没挡住，被他们冲了出去。潘逸峰带着人跟在后面追了出来，看架势，估计是占了上风。出来看到边南，问了一句：“ 没事吧？”“ 没事。”“ 追，谁也别想跑。” 每天12点准时更新。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